千世界，小小环球，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马瘦毛长，蹄子肥，儿子偷爹，那他也是贼。说是哎，二大爷，嘿，娶了一位二奶奶。哦，听出来了，那位说知道，这是您家楼下的街坊的事情啊。老姑们俩，嘿，欢欢喜喜，和和美美，过了一辈子啊，谁也没惹过谁，那挺好啊。对对对，你看看啊，这个老两口互敬互爱，应该的。哎，三更鼓响四更鸡，五更天明月儿低。这个更啊，简单说一下，正音念更，说是啊，更鼓更漏啊，这是过去古代啊，说白了这是那会儿他这个衡量时间的标准，现在没有了啊。但是呢，过去的人称这个字儿，按照人家当年那说法不念更，尤其是北方习惯念经啊，说是有那晚上啊那个敲梆子的，哎，这叫什么打更的，没有说打更的。哎，对啊，当然你要说更鼓更漏，那可能还念更。哎，这个啊，按照这儿来说，咱们按当时的早年间的这个读音念经，不等于说我不知道这字念更啊。哎，三更鼓响四更鸡，五更天明月儿低，时逢在秋，冬春夏是舟车南北赴东西，镜前次第人言老，世事参差总不齐，上午打开收音机，等着立心说话题，上午就开开，哎，怕您到时候十一点一刻呀，那到那会儿打开收音机他不赶趟啊，因为什么呢，您这忙着还得操作进入聊天室呢。哦，对了，听咱们广播更多的渠道，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音频客户端，是听听 FM 啊，这个能得到更多的广播节目，打这儿能听。而且呢，哎，平时啊，今儿不算，今儿周末，平时里呢，这个话里话外，周一到周五直播期间，您还可以登录听听 FM， 那上头有一个聊天室，就是话里话外的，进去之后，哎，大伙儿多聊啊，热闹。当然这个哎，也可以啊，下载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更多的热点新闻。正是霸王自刎在乌江，巴丘丧命那是周郎啊，多少战场英雄将，还有李先为您忙。其实呢，人家那个正经的定场诗最后一句，只为斗气儿一命亡，因为他说的是周瑜啊、项羽啊、霸王吗？啊，当然霸王他是因为打了败仗了。周瑜在这个三国里头，三国演义啊，罗贯中的小说里说是被诸葛亮气死的，这人气性大啊，这人哎呀呵，这家伙嘿，这不行啊啊，我必须得呵争强好胜。但是说实话，生活当中就这样的，最后给自己带来麻烦，为了斗口气儿，最终惹了麻烦，甚至于触犯法律的还真有。一会儿就给您说这故事。其实本来呢，就这主啊，占理，这我先把这伏笔先埋下，本来他是占理的，而且呢他高姿态，我不跟你争竞，最后没辙了，我那算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可是到后来这口气当顶上来之后，哎呀，结局就反转喽。 怎么回事呢？一会儿再说，抓紧啊，跟各位先说去。上班的各位，甭管是男的是女的，啊，老的少的，啊，您那个见天早晨，早早的起来，就这个奔地铁公交上班，有那样的。据说啊，地铁员工就反映，这是晚报说的，一天啊，打这地铁里头能出现十几个晕客。你等会儿，这什么职称？晕客啊，就是晕菜客。嗯，哎呀，就是晕倒的。对了，哎，跟着站着好好的等地铁，哎，不要躺地上了。这一问没吃早饭，所以啊，据说啊，这个地铁工作人员兜里头都会揣着几粒糖，就这糖块，你甭管是奶油的呀，水果的呀，啊，酸酸涩呀，甭管什么啊，话梅糖啊，嘿嘿，对，甭管什么糖，酒心巧克力，哎。啊，因为您要赶地铁的话呢，那个就不存在酒驾的事儿了啊。对对对，甭管是什么糖吧，为的是什么？就是防备有这样的不吃早饭，结果到了地铁里之后，着急忙慌啊！哎，他来了一个低血糖。哎，这早饭呢是上班族必须的，保证您全天都有精神头。你看地铁里头还有啊，就这个。老烟客们啊，刚才说的是地铁里的晕菜客，嗯，晕客嘛，这儿还有烟客，烟客啊，哎呀，瘾头太大了。您说坐个地铁它能多远呢？二三十分钟差不多了，顶多再远点40来分钟。哎呀，不行，呵，哎呀，这闹得乌鸡六兽啊，干嘛呀？要抽啊？哎，不不是那个抽风啊，这抽烟，老烟客吗？哦，嗨，你说这个事儿忍一会儿不得了吗？再者一说了，抽烟有害健康，就甭抽了。不行不行，哎呀，据说地铁那站口门口全是烟头，就这帮人，哎呀，着急喝出来之后，嘿，不行，等不了了，快快快快快着点上点上点上，呵，嘬这一口，哎呀，这心里这个痛快呀、啊！是啊，肺受不了了，心里痛快管什么呀？你就这事儿闹的，行了，少抽吧，最好别抽啊！不行就记了吧，有害健康。多看看山景多好啊！有打银锭关山，银锭桥知道吗？银锭桥能看见西山，过去是费劲，现在可以了。拆除了一座11层的高楼，哎。西山美景，呵，这个银锭桥上一览无余，漂亮，嘿，太棒了！到那儿啊，观山去。当然，您最近那出门还得带着伞，啊，这个防备，万一下雨呢？那个《北京日报》说的，这个夏天全球极端天气太不寻常了。哎呀，这北方这雨下的，呵。但是您记住啊，它这个一边是下雨，那边呢它中暑，下雨它温度就下来了，不是它湿度上去了，温度是高温呢，高温中暑。对了，但是北京日报人家说了，有时候这个湿度大未准一定是高温，同样会导致中暑。我前段时间就有这个症状，所以说呢，多留神，注意健康。下面呢讲这个故事之前呢，再多唠叨几句，说现在啊，很多人都有车。头些年讲究这个轿车进入家庭，甭管是档次高一点、贵一点的啊，也有那个经济适用型的啊。反正这个车嘛，不能说人手一台，但是很多的市民朋友都有车了。那我问一句，会开吗？那说你抬杠啊？买了车不会开呀、啊？我说这会开这个会呀、啊，是说的是开车的礼仪啊，开车的礼数。不有人常说吗？有那个哟，咱们北京人呐讲究礼数。哎呦，不能说这个，不能弄啊，说这个说那个。哎呦，咱见了面得啊，这个问候语呢都是、啊、很有讲究的。吃了吗您？其实这句你说讲究吗？ 啊，我也不太懂，呵呵，对。但是咱说开车还真有理数，哎，开车得讲道理。什么叫讲道理呢？你这车和车之间就仿佛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似的。哎，我这么说一句，人与人之间不太会交往的，不懂得相处相交之道的，这主也不太会开车，在路上开车，那您最好离他稍微远一点。那位说您就直接说不讲道理的，缺乏车德的，其实呢。这个边界啊，有点模糊，啊，我说的不是违反交通法规那边界啊，违章违法行为那个法律管着，那个边界很清晰。我说的是从人伦道德这个层面上说的，人与人之间相处，那车与车之间呢？哎，这里头还是有学问的。我举个例子，之前一直说，包括咱们这个节目聊天室里头。有些朋友，他都有他的看法，他有他的看法是正常的，啊，我也认可，但是呢，我为什么老说这个事情？我认为有一部分人就对这个并线有误区，他老是觉着他那块儿，哎，他那个理，他觉得是不能变的，那别人怎么着那都是错的。啊，当然，这里头还包括这个并线，你别小看这并线啊！不信您到那个交通队问问去，因为并线产生的交通的纠纷，乃至于事故剐蹭，小一点的是剐蹭，大一点的，那可能就要严重一些。这种事情并不少，别小看这个并线。首先啊，我个人认为并线应有的里数是这样的，您要并线吧，啊，我说的是合法的啊。您要说我压了那个实线了，那这就，另当别论。当然，如果说对方压了实线了，那您怎么办？您让不让他进来？这也是个学问。有人就说他不讲理啊，我不能让他进来，我非得一脚油门，我恨不得把他顶出去。顶出去之后，你看他违章啊，他的全责呀。那您想想看，就这样，那你那车，第一，车不会受损吗？你受损了之后，你说这个交警来了，就算交警认定他的全责，是不是一定这种情况啊？是不是一定是对方全责？这个得听交警的，我这儿先不说，就算他就是全责，那你得不得修车呀？走不走保险呀？你这方面万一扯皮呢？你不麻烦吗？啊，是你是一时痛快了啊！我教育教育他，那我问问您，这行为能够对他形成真正的教育意义吗？还有一点，如果打违章违法这个角度来说，真正应该教育他的，有资格有权利教育他的，我认为首先最重要的执法部门，咱们呢，普通的开车人啊，行人，这个谈不上教育。可以提醒，啊，如果说他这个行为太过于危险，咱可以举报、报警啊！啊，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解决之道。那么说，这个如果是正常并线呢？正常并线，首先您打灯儿、打转向灯，条件许可的话，可以挥手致意，表示一下，老贾，我进来。这种情况我试过，不止一次。啊，应该说，我几乎每次都这样。对，尤其是车挨车的时候，打好了转向灯之后，我要等一下，我别往前蹭，因为你往前蹭啊，你不知道后面那车会不会把你给蹭了，对吧？别往前蹭，离那个人家那正常行驶那车稍微远一点。然后呢，如果看后头那车有让你的意思，那您就稍微的打一打方向盘。如果说您真的着急，哎呀，我前头就实线了，我这回不进去真不行了，怎么办呢？挥挥手，老贾，一般的来说都会让你过去，哎，这个是正常的解决方式。那么至于说咱们要是在这个就是，需要让人家那条道上，人家要这个并线并进来，我认为，一般情况下，除非它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驾驶行为，一般情况下。该让就让，为什么呢？他并线不是加塞儿，这我说过多少回了。 跟那个您在那商场排队啊，是啊，买带鱼的时候啊，过来一个假装似的啊，哎呦，这多少钱啊？哎哎，行啊，这个来两斤吧。哎，他挤那儿了，跟这个不一样。这个在路面上行车，这个并线是经常性的事情。当然，有的司机他为了就是图快，他老觉得哎呦呵不行，哎呀，那个老司机讲话，这主反正他也不知道哪边炕头热了，哎呦这儿来吧，我这嘿我这条道吧，这本身是不对的，确实很危险。但是呢，我们不负有啊，对他进行执法的责任，哎，这个让人家执法部门去做。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呢？接下来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在一个他认为边界并不清晰，其实边界是清晰的，这边界是法律边界啊，是啊啊，但他认为边界不清晰，或者说一时兴起火撞上来，某种意义上说一开始呢也不能说他不占理，也不能说对方就不亏理啊，但是他最后这个动作，就他那把改锥行了，给这事儿是彻底定性，并且为之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半年刑期。哟，这主干嘛了？事情发生在丰台区，具体在哪儿咱不说了，当事人呢给他起了个化名老万啊，姓万啊，您就甭管他姓什么了啊，他那个上岁数了，咱就这么叫啊，小老万，小老万就是老万啊，姓万吧。他那天啊开车出去办事儿，哎，那趟街上啊有停车位，现在咱北京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电子的路侧停车位，我估计他那儿也差不多，甭管是不是电子的，但是那个车位肯定是能停车的。您记住啊，有的车位模模糊糊的，或者人家那个管理部门把那个车位的那个显示的那个画的那个线啊给涂了去了，那个地方不让停车。您别老想着，哎，这地方以前有线来着，这可以停。哎，别，只要现在没线了，那多半就不能停了。哎，回头您让人家这个监控镜头给拍了，这麻烦。老万这个停车这个地方呢，路侧有个停车位，有一串呢，但是呢，我这么想，那一带啊，可能是，机动车相对多一点。啊，北京有这地方，你别看有路侧停车位，到了白天上班时分，停的满满当当的，没有空让你停。说因为那个停车那费用也不低呢，对，但人家真有事儿啊，那没辙呀，哼。老万去这条路就这样，就是你别看他这一串路侧停车位，找一个空车位并不那么容易。老万开车过来了，开车过来呢，您记住他是顺向行驶，也就是说呢，他是在他这侧找在这一侧的路侧停车位，哎，这就叫顺向行驶。哎，忽然之间头里发现一个空位置，哎呀，老万这高兴啊。那位说您问老万了，我就这么猜呀、啊。好容易找一停车位，那搁谁也高兴啊。一般开车出去都是办事儿去，那或者是什么接送孩子呀、啊、还是啊怎么着吧。那他肯定是希望赶紧找个车位，而不是说哟这一趟一趟跟这附近这绕圈啊，空车位在这儿呢，赶紧的。老万就把这车开过去了。您知道这个往这车位路侧那车位里面停车呀，就是啊，这咱驾校学的时候叫柔库，对对，就这意思。这个那一般来说啊，没有那个驾校时候啊要求的，就是当然也要很严格了，特别得注意别把人边上那车刮了。但是呢，这其实相对简单一点。哎，一般的方式是什么呢？您这车稍微提到前头一点儿，啊，大半个车头车身越过您这个停车位头里停的这辆车，然后再打方向盘，哎，把这位置量好了，选好这角度，往这个缝里头，往这停车位这里头一点一点的挪啊。这您要是角度要是打过了，坏了，后轱辘上马路牙子了 啊，对，这要是打的那个，要是角度不够呢，那可能您停的时候，这个就是您这个外侧啊，可能就超出这个画的这线了。哎，最好是角度打一正好，但前提是什么呢？您得开到前头去。哎，就这事儿啊，就这功夫，哎，就是这个距离，因为他这么着开到前头去之后呢，他还没有打方向盘，就这个看节儿上，您记住啊，老万这时候这车这位置，他呀等于是把这停车位啊让出去一块，您明白吧？他为了往里倒啊，要倒没倒之际，打这个对面过来一辆啊，这个良驹牌的轿车，什么良驹牌？哦，知道了，哎，也是啊，开着车，估计这位也看见，就是老万要往里倒这车位了。这位一看，得了，我先来吧。您记住啊，他是对面对向来车，一拨把，噌，直接一头，就扎到那个车位里头去了。当然他进不去，为什么呢？因为老万那个前头，他前头老万那辆车在前头正，那等于他把那距离都挡上了，他没空了，他只够就这个良驹车啊，这良驹车是说白了抢位置。这良驹车进去半拉脑袋，后半拉呢还在他那方向的车道上呢，这就出现一个现象，什么意思？他是对向来车，然后等于是打了方向盘转过来，一头扎进去，但是他进不去，为什么？前头有老万那车挡着，可是呢，因为他扎进去了，老万那车也倒不进去了。两车就在这个地方发生僵持，哎呀，老万一看，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不是，我这马上就往里倒了，你怎么这样啊？嘿，好家伙，嘿，这种情况啊，我当然没有直接遇到过，但是我在街上看见过，俩车为了争一车位，多数是发生在人流相对稠密、车位不好找的街区。啊，又都着急，但是我说啊，咱这儿包括人家那个有的那个，就是新闻报道里头也提到了，这抢车位这位啊不太合适。你说人家都已经这车已经要往里倒了，你应该看见了，干嘛呀这是？他就是哎得了，反正我这车过来了，你看着办吧，不然你就走吧。那是吧？要不然咱俩人谁都别用这车位。而且他这么一来呢，没说嘛，他那车身的后半拉还在原来那车道呢，也就是说这辆良驹车，他后头那些车辆也走不了了，挡住了。导一看，哎，我说你怎么回事？你快点啊！这么一吵吵，这老万一想一看。不是你这个太过分了，而且怎么能这样？拉开车门下去啊，跟这人想理论理论啊，让你这不对啊，你这行，你倒出去吧。这个，我马上就往里停了。你看你这个，可是对方呢，主客观的因素，这人没法给他让了。为什么？主观，这主也不想给他让啊。你想他要这样的话，他明着就是要占这车位了。客观上他也让不了，为什么呢？你想他后头那车都在后头跟着呢，他没有地方让啊，他得往回倒啊。当然你要说我这个知道错了，哎呀，这不合适。你看我刚才我没看见，他要往回倒，让别人给看着也行，没说嘛，没想给他让，我就这么着，你瞧着办，嘿。哎呀，老万一想，这你这事儿闹的，相持了一段时间，但是这个功夫不能太长，否则的话，这条街就堵死了。老万这边那车也够呛了，你想想看啊，呵，因为这个良驹车等于是啊，如果说老万也跟那儿死盯着不让的话，他也进不来。 那么就等于这辆良驹车把两双向的这个车道全挡住了，那可不堵死了吗？呵，哎呦，这老顽人，这人，行，哎呀，这口气真咽不下去呀、啊，那怎么办呀、啊？行了，走吧，算我倒霉。老顽一气之下，把车门摔上，开着车走了。啊，你看。你说这个，哎呀，说实话也挺窝心，啊，但是这个真是那个说，哎，这个良驹车这车主啊，这真够呛。是啊，要不他后来报警吗？你不让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哎呀，到这个啊公安机关说不行，这事儿这没完了，这个他报警，他凭什么报警啊？有原因，因为什么呢？这主把这老万走了吗？他就把这车，哎，炫过来。掉一头，等于是啊，等于掉个头回来，他停进去了，他停进去之后，他就去办事儿去了，甭管去哪儿，过一会儿回来报警了，干嘛报警啊？车让人家划了，划到什么份儿上？就咱说啊，好家伙，真够邪乎的，这辆良驹车被这个划车人这位啊，绕着这辆车转了一圈，把这车几乎所有的漆面刺儿都给划伤。哎呀，对，您没听错，这点很关键。首先这良驹车不便宜，这漆面啊，其实都咱们有车的人都知道，这补漆是挺贵的，尤其是他这车是不是进口咱不知道啊，不是进口的也不便宜，而且是几乎所有的漆面他都给划了，您明白什么意思吧？因为他这补漆呀、啊、是一块一块的，您这车门掉漆了，专门给您补这车门的，保险杠上头那块掉漆了，前机器盖子掉漆了，这都是单来单给您补。您要是全车的漆面都划了，那就整车补了，那这价格可就上去了，那肯定的。后来呢，这主报了警，公安机关调取监控，有监控。那位说，干这事儿的他不能是那老万吧？对了，就是他，他生气，他较劲呢。好家伙，他是开着车负气而走，找了个地方停好之后，呵，哎呀，这口气是真咽不下去了，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此仇不报，这是没有完呐！拿着改锥回来了，然后呢，刚才我说那个，把这车的所有的漆面都划了，划了之后，这口气算出了，然后就走了。那再然后呢？甭问呐，那让警察找了去了，行啊。这事儿怎么着啊？这个你要是，这叫什么呀？损坏他人财物，而且是故意的。当然，可能有的人会说，这个赔点钱不得了吗？不是把他那车划了吗？划了给他修，没那么简单。刚才我说了，这车不便宜，造成损失高达10000多元。这个案件可就不一般了，刚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因故意损坏他人财物，这老万被警方刑事拘留，然后检察院起诉。那当然说，那咱们损失包赔这事儿已经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了。刚才我一再说，是赔偿损失了吗？赔偿，但是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已经构成刑事犯罪标准，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了。最终老万被判6个月徒刑。你说这事儿闹的就为了一个车位，你这玩意儿，你这口气，咱说实话啊，真是大可不必。这就我说那个道理，对于法律啊规则呀规定这方面的事情，不要自己自定义，我教训教训他，我让他接受这个教训，得 最后这教训是自个儿的。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接下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 Qui grandit, on se comprend pas toujours.